平均分出来、 哦、 啊。但是他赛制问题呢，他可以能够解决。如果说他再分组，再具体再分组，然后再打第二阶段。 对 啊， 那刚好您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分组打比赛。那我们的这个组是怎么分呢？是随机抽签这种？ 对，用抽签的形式来进行分组。 哦、 如果说比如说这个队多，如果说是八支队，那就分成两个组再打比赛、 嗯、 打完之后再打第二阶段。 嗯， 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强的跟强的打，弱的跟弱的打，这样的话就是也能够相对来说避免呢，就是强弱的比分拉的差距 太悬殊了嘛、 啊、打第二阶段。对，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在我们分组当中提到过的，这个年龄的问题。之前您也说过 我们最小的那个 U6 的那个级别的比赛、可能之前就有些朋友就会很好奇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俱乐部比赛它的这个年龄的分组、我们是以 U6、 U6 是单打比赛、 U6 是单打，对， U7 开始， U7 开始， 对。 然后呢是每一个年龄阶段都一个组别吗？ 你想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两年一组， 对， U6是一在一个组，就是六岁以下的反正都在一个组里边，然后 U8 就是两年了，7岁8岁在一起，然后 U10 9岁10岁在一起， 嗯， 然后 U12 11 12在一起，都是这么样划分的，6岁8岁10岁12，没有十四，当年有15， 嗯， 6 8 10 12 15， 嗯， 这是在2012年这样划分的。后来我们看到就是在有些国家一年就划一个组别。 对啊， 啊怎么还这样划分的？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捷克和那个加拿大， 嗯， 看到他们划分一年就一个组，那么多 人，因为他们 人 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后来咱们在北京这儿也得这么划分了。现在就是 U6 不说了啊，单独去打。 对，我们上次说过了， 对，说过了。U7 U8U9 U10 U11 U12，六个年龄， 每一个年龄都是自己一个单独的组 别。 对， 七岁的不跟八岁打，八岁不跟九岁打，九岁不跟十岁打，就一直这么着各自打各自的。 哦，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组里每个年龄每一年的队就足够打的了。 哦， 就这样， 我们的队已经很多了， 很多了啊，用不着跟大的去打了，也用不着两年的孩子分到一个组里边去。打比赛去了，用不着了。 那就是比如说国际上的这种标准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是以像这种一年一年的这种来划分呢，还是说像我们之前说的一般好像是两年为一个组别呢？ 那个孟莹您提到这个哈，就是国际呢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哦、 因为国际兵，所谓国际咱得这么说，国际呢分为是国际兵连的规定，他统一组织，还有一个就是约定俗成的各个国家， 嗯， 是吧？说从国际名单来说，他只举办的是五个赛事，一个男子分为成年 U20 U18， 嗯， 只举办男子，只举办这三个赛事，女子呢举办女子成年和女子 U18， 嗯， 他所以他不再往小的他不举办了， 他也就不管了， 他不管了。为什么不管了呢？他倒不是说也完全不管，那就是让各个协会去管了。 对，给你们更多的选择、 哎、 自由权。 对对 对, 对, 对, 对，协会呢因为也属于是国际乒联的会员单位、 嗯、 所以说也你说他就不具体管了，但是他也知道哎、 嗯、 都是各自在管、 嗯、 所以说呢从国际乒联他只管到15岁。 哦， 哎，就是 U18 是到15岁、 嗯、 U20 到17啊，是这样来打青年组，是这么来划分的。 嗯， 然后再说国际上又有些国际这些各国的这些约定俗成的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哦， 您说国际上是怎么弄？就是国际上就这方面就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国弄各国的事情，你中国 根据自己的一个 对 队员的情况， 队员情况、 哦，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就是他们的一些经验 啊，对，这可以。 啊， 就是国际上的东西呢可以借鉴。我不是刚才说了吗，像我最早知道的就是捷克跟加拿大，看到他们一年一分一年一划分，那时候中国还不用呢， 当时我们也不太理解、啊、 不太理解， 说用得着分这么细吗？ 对，我当时就感觉，我说怎么这一年一划分、 啊、 现在中国也一年一划分了， 现在可以理解了、 啊、现在可以理解了。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呢，中国的是就是加了一个7岁，然后6岁7岁，原来不是6岁8岁10岁两年一跨度吗？后来加上7岁，这我都觉得哎呀，这中国民族发展，北京民族发展挺快呀、 嗯、 6岁跟7岁都不能在一个组里打了，7岁跟8岁也不能在一打了， 都是自己单奔一个组、 啊、单奔去了。好，现在不光7岁8岁不打，7岁8岁9岁10岁11 12，六个